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2019年北京世园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世园会的筹备进展情况，请听报道。 游客将在北京世园会欣赏到1200多个品种的中国特色花卉，自语新优花卉。162天的会期，预计接待1600万中外游客。这些游客的购票、交通、就餐，包括如厕，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北京世园局常务副局长周建平说，世园会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安排。 我们现在与铁路部门啊对接 ，S2 线要每天增加到16对左右。新沿高速这个月底就具备通车条件。园区周边呢有19000个停车场，沿线区整治了6条食品街，在原有的住宿酒店的基础上，也提升了一批民宿，能够接纳30000多人的同时入住。如果你累了，园区设计了同时可以供15000人休息的座椅等各种设施，配置了200个电瓶车。如果你饿了，我们园区内配套了17家餐饮企业。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增加一些零食、快餐的一些点。如果你等久了，在门票销售阶段，我们就采取了一些预约制。有的人可能下午4-5点钟才到，我们这次还专门设置了隔夜票。你这张票第二天你还可以进园子。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尹宗华介绍，北京世园会除花卉园艺方面的展览展示外，还将举办2500多场的文化活动， 包括开幕式、闭幕式、中国馆日等重点活动。以及国家日、国际组织荣誉日、省区市日和港澳台日、专业论坛及国际竞赛、经贸交流、旅游推介、项目对接等等丰富的活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海公园冰场昨天通过检验向市民开放营业，这是本市今年冬天第一个开业的冰场。冬场开放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7点。冰场分为冰上自行车及冰车混合区、冰鞋区、碰碰车区和漂移车区4个区域。当天购票入场之后都不限时无限畅玩。北海公园还将在1月中下旬开展精彩的8旗冰戏展演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到北海冰场观看代入感极强的现场展演。公园在冰场周边布置了10块展板，宣传冬奥及冰雪文化知识。颐和园昆明湖昨天开始建设冰场围栏，预计搭建34万延长米。搭建完成之后，冰场的面积将达到70万平方米，相当于98个足球场的面积，是市区内最大的天然冰场。本周待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之后，将在元旦假期开放，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会持续到明年2月初的立春节气。被誉为黄金旅游线的杭州到黄山杭黄高铁近日开通运营，为旅游出游提供新的选择。杭黄高铁全线设9座车站，沿线分布黄山、千岛湖、杭州西湖、富春江等一批全国著名的旅游名胜，共有7个5A级、50多个4A级旅游景区。中国民航局昨天表示，为了满足两岸旅客春节的出行，特别是台湾同胞返乡过节的需求，两岸航空公司将在明年春运期间加开航班。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虽然目前本市的天气已经转晴了，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气温非常低迷，升温非常乏力。上午的10:30，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仍然是低于-11摄氏度的，而且呢，下午有持续的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天气是特别的寒冷。今天呢，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接下来马上进入非常温暖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这个先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 温暖吗？ 特别的温暖， 好， 而且特别有责任感， 可以。 听起来就是一个胸怀特别宽广的人说出来的话， 嗯， 而他的职业又很特别，和我们的节目非常契合。他是这么说的：设计师的工作是非常神圣而伟大的，肩膀上背负着业主对你的信任与认可。你需要对他的信任负责，用你的设计规划他的生活轨迹。 挺好。 他肩负起了一个家庭的现在和未来，至少从他的话里边，我觉得透露着这样的一种责任感。 就能听得出来，他每装修一个房子都当成自己的房子在装。 是，那得多舍不得交房啊。来，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说这句话的人，也是非常著名的设计师，来自泰马赫别墅事务所的设计师艾武。欢迎艾武。 大家好，我是泰马赫别墅事务所的设计师，我叫艾武，很高兴跟大家度过这下午这个比较寒冷的时光啊。 这话到底是不是你说？我怎么念完之后脸都红了呢？ 没有，艾武说，这是我秘书替我写。 来，今天我们一起来跟设计师艾武聊聊天啊，看一看他的设计作品，聊一聊他的设计理念。大家如果想看艾武的设计作品的话，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您也可以回复设计作品两个字啊，作品两个字就能看见艾武的作品了。我们先来简单的，就是我了解的艾武，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 对，我们第二次。 你们是第二次了。 是。 但是呢，我看他的一些资料，包括之前跟他进行一些节目之前的沟通，他入行蛮久了。应该有20年左右了， 将近20年了， 将近2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不太了解。但是现在，我通过他的一些设计作品，我开始发现他越来越成熟。 嗯， 就是给我的那种感觉啊，至少我看到他一些作品， 嗯， 给我感觉非常的稳重，但稳重当中又有一些小细节是你能够关注到的， 嗯，比如说 今天大家回复作品到北京文艺广播就能看到，比如说有一幅图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应该是整个是一个会所，我觉得是一个会所，因为它空间特别大，这不像是一个家的感觉，但是它在这个会所当中既有那种简欧的风格， 嗯， 同时呢它又有一些中式的，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徽派的建筑的那种屋顶的一些风格，因为我看的是白墙上面有一些灰瓦， 嗯， 在这些风格当中呢你会发现这些风格并不跳脱， 嗯， 它把它安插的位置刚刚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设计师的作品才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谢谢主持人。 是真的真的由心而发，嗯，由心而发，我最喜欢是这一套。还有一个是应该是给你给一个孩子设计的他的一个房间，这个孩子应该年龄也不算特别小，因为从他的床我能看出来应该大概是一个10岁左右甚至更大的一个孩子。 没错，是的， 是吧， 是10岁左右的。 对，整个相对稳定，就是整个他的那个房间不像是那么孩子气，但是你能看出来他是有孩子，就是一看哦，这一定是一个孩子的房间。为什么呢？就在他的床头对的那个地方， 嗯， 他可能满墙做的都是柜子， 嗯， 但在柜子中间他做了一个小三角形的类似于一个小屋顶的一个小沙发， 对， 就是掏空的一个小沙发， 嗯， 你可以坐在里边，同时它的那个规则，它的那个形状又是一个六边形的形状，五边形的一个形状，就像一个小房子在那边，又给它提供了一个会客区。我就觉得这些小细节是特别打动我的。 主要是想给孩子满足孩子的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呢，还要满足他的一些生活的趣味性。 对对对， 这是都是一些小的细节。 对，就这些小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就我觉得，就我初步从您的作品来判断的话，您应该是一个特别稳重，但是内心又藏了一个小孩的人 啊， 就是你希望是通过这些小的细节来打动业主也好，或者说给业主一个惊喜也好，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看来还挺好啊。 是是， 好，好，那你 不错， 你关注的都是爱五的现在， 是啊， 我可能更关注爱五以前。 以前 对, 对, 对, 对， 这以前不了解，咱们先从以前开始聊吧。 是因为我们认识的设计师啊，各行各业的都有，比如说有的一些呢，科班出身。 嗯， 啊，专门学建筑的啊，学美术的，学结构的，他至少是跟现在他从事的这个行业是相关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不是，可能是所谓的野路子出身。那我一点一点的通过我的积累啊，通过我的阅历啊等等，慢慢的成熟起来，一直走到现在。 是这样。 其实殊途同归，但是一开始的起点是不太一样的。爱五是。 关于我呢是这样的，其实我是属于从小啊，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还有初中的时候，又养成了一个不由自主的一个习惯，那就是愿意看什么东西啊，愿意画一画。那家里的小的熨斗啊，暴露年龄了，现在用熨斗很少了，小的画框啊，衣架呀，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描一描，画一画，拿铅笔在纸上去涂一涂。那家长一看了这个行为之后呢，就觉得哎，我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和爱好的。那所以在这一块呢，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到了一个高中的一个美术院校，读了3年书，主要就是学习一些美术的基础知识，画素描啊，色彩啊，包括一些理论知识。嗯，后期呢就自然的就考入了沈阳市鲁迅美术学院，在那儿又念了3年书就毕业了，是考的室内设计系。毕业了其实也就是顺其而然吧，也没有刻意，就顺其而然， 学这个专业的， 对，就学这个专业，顺其而然的就从事到了这个室内设计行业来了。也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喜欢吧，也是从小对家的一种渴望， 向往， 对，向往， 对， 这种我觉得家是有一个亲情的地方， 嗯， 所以呢，比较喜欢这个行业，所以一直坚持做了这么多年 啊。哎，那我相信早期作品跟现在的作品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啊，是的，是的，不一样。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就90年代初，其实再早是没有室内设计这个特别专业的这个行业。 没有，再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东西都是 DIY， 就是更多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因为 九十年代初还不行，因为九十年代初我还上学呢。那、大概就是什么 刷个、 那个墙围子， 对 啊，或者是拿纸贴个墙围子，这就很高级了。 是的。 然后再到后来也没有所谓的吊顶，最多也就是，石膏的给你 圈个线， 圈个线 就算吊顶了 啊，这已经很厉害了。 是的，是的。 然后可能更多的全都是木匠活。 是 啊， 其实那个年代啊，我觉得更多的感受就是有点模式化。几乎就是家家都差不多， 对 啊、也不用请设计师刷刷墙铺铺地，仅限于满足居住功能，我觉得就可以了。在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所谓铺地，地可能高级一点的铺地毯，当然地毯也分是什么化纤的也好，还是纯毛的也好，然后再稍微的低一点的，就是贴那个叫地板革， 地板革 啊， 没错， 类似于塑料那种啊、那也觉得挺高级的，哇、那一擦也挺亮 的， 时间久了以后，那些格子都擦没了， 对，都磨平了、甚至磨出洞来了， 是 。那时候已经很高级了， 对， 谁家结婚你就看吧，在楼下都请木匠在那儿做组合柜， 对， 一整面墙的， 是。那到接近九十年末2000年初吧，这会儿我觉得对室内设计行业相对来讲，这个行业就比较蓬勃发展，就兴起来了。在那个阶段，几乎就是恨不得连床啊什么都要去打造，门啊都是现场制作的，没有说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工厂定制的这种概念，啊、是这么一个阶段。 那时候匠人比较多。 对，还是更多的强调手工。 是、那个时候，如果要是你手艺特别好啊，咱们就说木匠活啊，手艺特别好，活不断。 对， 就是每一家在装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家就跟展厅一样。好多邻居，首先是邻居，就过来看，哟，我看你们家装成什么样？哎呦，你们家这柜子挺漂亮，呵，这门上还带花纹，等等。那个时候还偏于欧式，所以呢，你能看到他们的线条做的特别圆润的，那就说明好，手艺好。 对， 就说，哎，师傅，你这什么时候干完？干完去我们家那儿呗，我们家就让您 就是 设计，您也包了。那时候好像对设计师的这个概念不是很强， 不是很明显。 做木工活的那位师傅，他也兼具了设计师。 对。对， 就说你们家大概想要什么样的？好，那我给你简单说说，也不画图，哪有什么图？就说这边我给你做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边我给你贴个小天使，这边的那个门呢有几个样子，我大概给你说一说，你看看要哪个？就全凭师傅的一双手就开始做。 师傅的经验。 对， 是的， 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因为材料也越来越多了。我们包括您就说地板什么墙纸，咱光说墙面，咱不说墙纸，就说墙面的造型可以用太多种的材料去装饰它了。但是说到设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进化的过程。包括你也说，你说你特别痴迷于意大利的那种风格，那这个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认识它，开始去了解它，继而开始喜欢它了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从2000年初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有一部分人是先富起来了。那在那个年代呢，就是大量的就像我们刚才美式啊，法式啊，特别走这种宫廷的这种元素的这种风格，相对来讲会更多一些。为什么这么装呢？主要是代表了身份的一个象征吧，是包括一些实力的一个象征。 对。 那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沉淀，因为无论是信息也好，还是眼界也好，包括去国外，现在就真的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交流和学习， 对的这种空间特别多。那随着时间的这种沉淀积累，那见得多了。而且现在很多人都装过不是一套房子，装过已经很多套房子了，很多风格都已经尝试过了。那更多的他现在有一种回归什么呢？就是偏越简单越好，但是不是特别，但是所谓的简约不简单啊，而是有那种有内涵的那种简单。那所以呢，现在就是更多的这种风格的主流倾向是那种意式的那种极简的这种风格，他对这种整个风格的这种材质上，包括颜色上都是有提出更高的一个要求的。而且在居住的使用上都要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意式极简它更多的是简洁，它会对你平时的日常的收纳和整理能够提供更高的要求，你不能桌面很乱啊，这样的话这种整个屋子的这种错乱的感觉，视觉效果也不好，是这么一情况。 哎，而且 比如说现在的材料， 嗯， 可以用到的这些，已经特别多了，不像过去可能相对比较简单，而且现在的这些材料越来越环保，而且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对， 而且又美。但是我倒觉得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也是提高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比如说像爱五，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说要画个户型图，要画个效果图，可能真的得是画，但是到现在呢，可能更多的你比如说你用你的电脑你就可以做成这些，包括有可能你最后做成的是720度的，360度的，包括那种所谓的效果的那种图，彩色的都可以看出来。 对对对，你像我一开始可不都是这样的，我们在画一张平面，拿比例尺趴在画板上去画，那会儿是没不用电脑了都，画完平面之后再画顶面，要重新再画一下平面之后在上面再涂顶面，就这么周而复始的那个阶段。现在当时没也没有觉得，但是现在一想想那个阶段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那时候那个不光是都得那样， 对， 同时其实也是考验基本功嘛。 对，没错， 是是 没错，没错， 就是入门的那个门槛其实是有要求的。 当然，当然， 对， 当然。 而且那个时候，说句实话，我去一个设计师，也是他应该是做建筑设计的， 做建筑设计 不是家装设计的，但是你们应该用的那些工具都差不多，也是一个斜着的一个大板子，就在那个板子上画嘛。然后当时我说我的天哪，这要是把这板子给我当作业桌多好啊，就当时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有一个这样类似于的桌子，有那么大的画纸， 你的学习成绩会提高， 绝对的。所以学习不好可能也跟那有一定的关系。 好好好，哎，因为我们这节可能还差一分半钟的时间，我再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说 你觉得是大房子好装还是小房子好装呢？ 这个还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好的设计，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大房子还是小房子，如果我们，因为我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就是我认为不管大房子还是小房子都要当成自己的家来装。如果是基于这种前提下，大小都是有细节的，其实我们是要都要给它每一个环节都要处理好的。其实装修好一个房子从始到终真的是也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要面面俱到，你要都考虑清楚。因为之前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回忆起来有些时候也不好意思，因为前期更多的考虑是哪儿美哪儿美哪儿美， 对， 但忽略了一些功能， 对， 造成业主在后期使用上的一些不便， 对，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设很细微的东西，其实在设计的过程中都是最重要的。 明白，也就是说它可能装修出来确实很美，但是它并不实用。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一个房子要既有实用感又有美感又有设计在里边。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 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效果个性化。 好，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20平客餐厅8800， 省钱。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边装边住不用搬家， 省心。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一号新材创新工艺，无噪音无异味，边装边住不搬家， 安全又环保。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3天老房变新家，豪装品质，20平客餐厅8800， 又快又好又省。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有朋友就问啊，有没有办法能用3天的时间快速改善这个居住的环境，把整个家啊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一号新家现在就推出了一个叫做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而且您不需要搬家，豪装品质，3天呢就能让您这个老房变成新家。一号新家这个老房快装服务呢，让您也不需要再为老房的装修困扰。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而且没有粉尘也没有异味，施工呢整个就像拼图作业一样，让您告别传统装修的那种繁琐的流程。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咨询专线啊，010-855-3056，010-855-3056。而且在这个活动期间呢，他们还可以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出这个改造效果图，并且送这个价值298元的名牌颈椎健康枕一个，而且前20名签约的客户还加送价值2300元的智能门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再把电话说一下，010-855-3056，010-855-3056。详情呢，您可以到店内去了解。

落地的这么一个设计师，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标签。比如他身边客户的身边的朋友就说，哎呀，我这家房子要装修，他就会想起，哎，爱五啊，哎，泰马赫爱五，他就觉得这个人特别的靠谱。啊，就是所有的我们效果图还原也好，真正能拿出最后落地出来的这种成品和效果图的对比也好，我觉得落地是非常重要的。 哎，这就跟前两天我看了一帖子，就说你身边什么样的朋友才是最重要的朋友，其实就俩字儿，靠谱。你有的，因为我们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啊，比如说啊、有的是夸夸其谈啊，就是好像就像他说的那样很有能力或者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可能你们在合作起来，比如说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 对， 哎呀，靠谱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 但是在设计师里边，我觉得，因为最开始作为消费者啊，我们请到了设计师来帮我们设计我们的家，我们希望看到的肯定是，首先是我喜欢的，其次是能够带给我惊喜的。 没错， 那这跟落地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你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哇，设计图设计的倍儿漂亮，到最后发现压根儿做不了，会有这样的情况？ 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也就你像我一般的情况下跟客户在接触，其实设计师他有一定的跟每个某个行业比较接近呢，其实上跟大夫医生比较接近，就相当于望闻问切一样。当业主到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作为设计师来讲，你要了解业主的生活习惯，要了解他的一些私属定制的一些需求，你要给他把脉，他的这些基础功能你了解的同时，那在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还要他业主的不知道地方，你还要给一个业主一个正确的引导，是这样的。那所以基于这种前提下呢，那根据设计师的个人经验，当然随着时间的积累，每一个设计师他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经验值，那根据我们的经验值，我们再给客户，无论是在功能结构上，也就是说客户拿过来一个平面图，其实我在这个功能结构这一块给客户经常会有很多的惊喜。你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做别墅比较多嘛，比如别墅一般的现在结构，举个小例子啊，是都在地下室的，那也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地下室的使用率的问题，对吧？因为我们人更多的生活都是应该在地表面以上的空间会更舒服，那地下室的空间如何去利用，那这些在结构的功能上的调整啊，如何把光线和通风引到下面，包括如何，因为建筑是有生命的，生命来源于人，人在使用它就赋予了建筑的生命，所以如何让人能够在那儿去停留，能够有记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那所以我们在给客户做功能规划的时候啊，是都要结合到我们的设计当中。那这些其实光这一步，当一个客户拿过来一个户型图的时候，说我的餐厅我可能不独立，我可能卫生间离餐厅可能有点近了，或者是我别墅的楼梯间有点狭小，地下室有点暗了，这些种种的这些情况，那通过我们设计师之手给他调整了啊，一个很完美的空间啊，独立的客厅，具有高高的，甚至有的别墅是没有挑空的，我们可能要把楼板拆掉，把这种挑空给它打开，这种仪式感给它做出来，因为它平时可能就两三口人生活，没有那么多的人，是吧？通过一系列的，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啊，就是举这种小的例子，一系列的过程，就会给客户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他一开始认为，我想我这个房子哪块哪块有问题，觉得有些时候会感觉买后悔了，但是后来经过设计师调整之后，哎，眼前一亮，这种惊喜是经常有的， 对， 而且是特别容易能落地的， 对，就瞬间变成小区里的样板间了， 对， 是是， 对， 非常，因为小区，你说这句话很对，就是经常有客户彼此之间走啊走， 对， 哎，他家结构有些问题他们是共同的， 对， 不是他一家的问题，通过看到我的这个设计案例之后，他觉得啊，原来还可以这样解决，是这样， 反正这两天我看到的。就是应该叫类别墅的吧，人家装修的，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精装修啊，也许他的样板间，实体样板间就是那样的，看的右安抚的，真好，全石材的，而且那 地下一层，地上两层那种。 太奢华了， 哎，真好，真好， 哦、嗯，好啊，哎，既然说到了好，哥刚才说了全石材的啊，特别好。这可能是每一个业主对于好的设计或者说好的房子不同的定位。 对， 有的人说啊，全是石材的啊、嗯，甚至里边还有玉啊，还镶着小金边啊、嗯，特别豪华， 嗯， 奢华，但同时又不高调。 对、 嗯，有的人认为啊，你能够给我把空间，就比如说我的动线安排的最好、 嗯， 这就是一个好房子。 嗯， 还有呢，就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中有一些挑战。即便是在房子里边，因为我看过一个国外的设计师、 嗯、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吧，他把自己的房子设计成什么呢，就是大家说上楼梯是特别麻烦的一件事、 嗯、 他们家本来没有任何楼梯是可以上的，但他就为了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乐趣，他把什么从卫生间到卧室弄了一个小楼梯、 哦、 到了厨房呢你要低着头进厨房等等、哦、他就设计了很多这些小东西、哦、我不知道在设计师眼里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定义呢。 嗯，这个好的定义其实完全是因人而异的，这个就是根据每一家每户的这种需求的点不一样而不一样。 嗯， 那我认为一个好的设计一定是两方面，以第一方面就是以人为本啊，我觉得所有的设计核心一定要以人的居住方便舒适为本，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设计。 嗯， 那在满足这种以人为本的这种居住需求的前提下，那用如何设计师再就是如何用美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我的装饰效果、我的灯光、我的色彩、我的材质啊，这些相应的这种核心运用，这些其实在我们的设计工作中是每天都要面临的，每天都要面临。而且如果要是没有经验，哪个环节调整不好，从专业的人的眼里是其实一眼都能看得出来的。 是的、 对，其实对于我的理解啊，就是无论你是装别墅也好，还是装相对的小户型也好， 对， 其实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 其实重要的就是你前提条件，比如说你得了解在这里居住的人群， 对 啊，包括他们个人的喜好，包括就是这些人群在房间当中他们的需求， 是的， 其实这是主要的， 对，非常重 要，也并不是说啊、大房子能施展的空间就很大，哎呀，小房子我实在施展不了我自己的才华，其实不是，因为大房子也是这些小房子一点一点积累成一个大房子的， 没错，没错，没错。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只剩两分钟了。今天呢又是一个挺特别的日子，因为马上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跨过2018年了。咱就不回顾2018了，咱展望一下2019得了。2019你自己有什么打算，有什么目标吗？ 2019是这样，随着这个行业，因为现在国家在住房的政策上也有一些这就是这一两年其实在整个的装修市场上不是特别的像以前那么高值 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所以现在这种资源是越来越珍惜了。 嗯， 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讲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你怎么能，因为我们在做别墅过程中其实为每个客户每一个客户接一个项目至少服务周期都在一年的以上的这个时间，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提出一个课题，就我们未来装一个客户就要为他未来服务20年，就是说把这种资源都要作为一个从责任的角度来都要给他做好，把每一个项目都到当做自己家来做，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讲一定是更好的。至于未来空间设计行业怎么样也好还是其他，我觉得对于设计行业人来讲，我觉得先把自己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核心。 对 对，其实就是做精品然后打品牌， 对，没错， 至少打自己的品牌， 没错没错没错， 就像蜘蛛侠里边那句话，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反过来说也一样，你想要负起更多的责任一定要把自己的能力先做强， 对 吧？ 对对， 反正今天爱五用两个字来，想找靠谱设计师就找爱五就好了，对不对？ 谢谢 好嘞好嘞，谢谢爱五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机会经常来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再次感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再见喽。